全世界有这么多的美女哦，为什么我却只看到一个抬头看傻了眼的白痴啊？ 走丢的话，就站在原地不要动。我一定回来找你的，听到没有？